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新方价值，捍卫自由主义。西方论坛 ，Hello， 大家欢迎大家收听 My Radio 同埋四海文集嘅联播节目《西方论坛》。大家好，我系世聪， 我系 Ivy。 今日系2015年9月17日嘅澳洲总理艾布特倒台，咁样样 俾人逼供， 冇错啦。嗱，咁嗱，即系。西方论坛是一个有国际视野的节目啦，咁样咁所以呢今日的节目呢都是讲关于艾布特的，但是一个国际视野的方式来看，咁样咁就是呢联合国合谋推倒艾布特。 哇，咁阴谋论嘅。 冇错，咁但艾布特呢就要加个特咁样先，因为是最后有问号的，个问号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呢个是阴谋论啦，咁样。是啦，就是联合国合谋推倒艾布特咁样。咁我哋就会喺 part 2呢就係会深究呢一个阴谋论啦，咁样。咁但係呢喺 part 1呢即係都係讲返啲 local 啲本土啲嘅情况先，咁样。咁但係即係小弟自己就相信呢就未必相信嘅，咁样。咁但係呢即係我係见到其实呢一件事唔係咁简单㗎囉，其实背后应该係有啲其他嘢嘅，咁样。因为呢好多嘅事情呀同埋人物呀，咁样呢都係非常之巧合嘅。咁同埋其实即係今个星期我哋见到所发生嘅事呢其实已经呢喺即係早喺一年前呢就係已经曾經有一個保守派，即係英國的保守派，就是已經警告過，話就是在呢個時候會有呢一件事發生。係啦，咁到底個預言係點，同埋點解會係咁咧？咁我哋一陣再深究一下。咁但係即係首先就講下呢一單，呢一單都算是大事啦，咁樣。咁但係其實我哋澳洲都見慣見熟噶啦，咁樣。咁就係咧喺今月嘅14日咧，9月14日啦，咁樣。咁我哋咧澳洲執政嘅自由黨咧。本身的總理咧就是艾布特，咁但係呢一個叫做 Malcolm Turnbull 咧，即係譚布咧，咁佢咧就挑戰呢一個領袖嘅地位，咁就係當晚咧正正喺挑戰嗰一日咧，咁就馬上即係有個黨內嘅投票啦，咁呢一個譚布咧即係挑戰者咧就係55-44勝出嘅，好似唔係 54-44 嘅，係啦嗱。頭先我講55-44嘅咧，就係來自呢一個澳洲《星島日報》嘅咁樣樣嚇，咁大家知道，所以我一睇我 加多咗一票， 係啊，所以我一睇我好似 睇新聞係54， 我一睇好似有啲唔係好啱咁樣樣喎，因為5544我一睇就睇得出噶嘛，係咪？ 係 我記得好似唔係咁嘅，咁但係嗱，各位呢、這個就係咧喺澳洲嘅《星島日報》啦，就係、是、全澳洲最多人睇嘅《星島日報》咁樣樣啦。 思考下啦 咁大家思考，咁可能係全世界都錯咧，因為我當時。都是聽緊 live 嘅，因為太 快嗰個事情發生得係咪？ 咁但係説話你就唔應該咁講，因為咧我哋華人嘅媒體咧係用足夠嘅時間咧嚟到好翻譯嘅，咁所以啲新聞咧係全部遲一日嘅咁樣。嗱咁但係我當日睇新聞嗰陣時候咧，就係54-44係咪嚇？54-44一個 informal vote 咁樣嘅，呢個係記得㗎啦咁樣。咁但係因為呢一份咧，即係係最多華人睇嘅報紙嚟嘅咁樣，咁我哋冇理由挑戰佢啊，係咪 嚇？當然啦， 係啦，尤其是我哋睇 percentage 咁樣，即係雖然其他報紙咧係係好多西人睇咁樣啦，咁但係可能佢哋嗰個即係報即係嗰、那個個即 係手法 啊，那個 ratio 啊，那個 ratio 可能係人哋30%啊，20%啊，10%， 即 係嚇嚟到睇一份報紙，咁但係你最多華人睇嘅報紙，咁一定有佢嘅公信力啦，係咪嚇？咁所以 我哋唔應該 question， 唔應該挑戰佢咁樣樣，咁應該55-44係啱嘅嚇。根據我哋澳洲最多人睇嘅華人報紙《星島日報》咁樣樣啦嚇。咁咧點解話澳洲人係已經見慣見熟啊咁樣樣嘅咧？因為我哋咧已經係喺五年裏邊咧就係已經係見到有五個總理噶啦咁樣樣嚇。咁由2007年有何華德啦，咁跟住咧即係佢係。 最即係其實何華德咧，即係佢係零七年即係最後一次競選輸咗啦。佢係我哋咧見到最後一次嘅可以委任到成個 full term 嘅一個 prime minister 嚟嘅。之後嗰啲全部唔掂噶啦。咁因為我哋之後咧零七年咧就係有呢個陸克文啦，即係講國語好犀利咁，令到係啦，咁令到所有亞洲人都哎呀佢講國語嘅好勁啊！咁跟住之後個個都即係賴曬料啊，好開心啊咁樣就投佢啦咁樣。咁跟住之後咧就係、是咁但係呢佢都 serve 唔到晒成個 full term 咁樣，因為呢佢到佢尾期嗰陣時候呢即係啲人都開始唔鍾意佢啦咁樣，咁所以呢工黨呢就選咗呢一個加拉德啦咁樣，澳洲係啦，澳洲第一個女總理咁樣啦，咁咁佢就真係推咗佢上去咁樣啦，即係但本身陸克文就 OK 嘅，陸克文贏咗好多席位嘅，即係喺白領個席位裏面，即係佢係即係佢係贏多咗18個席位，係好多噶啦咁樣。咁但係到加拉德佢自己要真係出去選嗰陣時候咧，佢嗰18席以外嘅席位就差唔多輸曬咁樣啦。咁所以佢最後剩翻嘅咧就係、是、基本上係同自由黨打為平手咁樣嘅。咁所以點解中間要拉攏好多一啲中間搖擺派咁樣咧？咁原因就係咁啦。咁所以佢個政府執政咧都係非常之困難嘅，因為佢每一次想推行一啲政策嗰陣時候咧，佢都係要拉攏一啲中間派咁樣。咁佢冇呢一個 阻攔喺度。 係啦，咁所以佢冇呢一個絕對性嘅大多數啦。咁所以佢就好麻煩咁樣。咁又係好多嘢都做唔到啦咁樣。咁所以咧，因為佢辦事不力啦，咁所以工黨咧就再次咧推翻佢，咁跟住咧就將陸克文咧就擺上去咁樣。咁陸克文咧當然咧就係輸咗啦，因為嗰陣時候已經係即係平手噶啦。咁同埋即係呢個政府都唔好掂咁樣。咁就反而今次咧就係、是、到艾保特咧就係、是、贏翻好似差唔多陸克文咁多嘅席位咁樣啦。咁所以即係呢個風水輪流轉嚟嘅咁樣。咁再一個風水輪流轉咧，就係、是、艾保特上咗場之後咧，真係唔夠兩年咧，佢就今日又再被推翻啦咁樣。咁其實點解工黨即係當時輸啊？咁樣樣咧，即係點解加拉德係失民心咁，同埋陸克文都唔贏咧？咁樣樣咁其實即係好大原因咧，就係因為呢一個政局嘅不穩定啊！即係你會見到喂呢個政府佢點執政啊，大佬係咪啊？即係人民選咗呢一個領袖咁樣，之後你又推翻佢咁樣樣。咁當時其中自由黨一個對工黨最大嘅批評咧、就是，就係嗱，你睇下幾唔公平，你哋人民你選咗陸克文出嚟嘅。咁跟住之後佢推走佢，咁要放咗個加拉德嚟，咁跟住之後咧，你又選咗個加拉德上嚟，哦，咁跟住之後咧，佢又話唔要啦，就推翻陸克文，你又點可以咁樣樣嘅咧嚇？即係政府係人民授權啫嘛，咁樣樣唔啱嘅，即係當時自由黨好大聲就咁樣講啦。哦，咁到咗今日咧，自由黨就做 exactly 一樣嘅呢一樣嘢啦，咁樣樣係啦，咁其實即係Malcolm Turnbull 咧彈寶咧咁樣樣，其實當陸克文係喺零七年即係初做呢一個嘅領袖嗰陣時候咧，嗰陣時候佢唔係第一個反對黨領袖咧，係第二個嘅，即係第一個係 Brendan Nelson， 第二個就係佢啦。咁佢嗰陣時候咧就係係極度不受歡迎嘅。咁佢甚至咧係喺呢一個民意調查裏邊 ，News Poll 呢個民意調查裏邊咧係創始性地一個最低嘅民意嘅領袖嚟嘅咁樣。 即 係 零七年嘅時候。 零九年呢個係嚇。咁喺零九年嗰陣時候咧，佢嗰、那個歡迎度咧係跌到落14%喎，咁樣係啦，呢、這個就係 Malcolm Turnbull 啦，咁樣咁所以佢一路都係搞唔掂啦，咁樣即係佢做反對黨領袖係唔掂啦，咁樣咁所以喺2010年咧，即係我哋而家啱啱嘅前總理艾保特咧，咁佢就step up 啦，咁樣咁嗰陣時候咧，即係佢嗰個受歡迎度咧就非常高嘅咁樣樣，咁但係做咗總理之後咧，就開始唔掂啦，咁樣咁其實原因中間係有好多理由嘅咁樣樣，咁今日就講下依一啲理由先啦。咁跟住我哋之後第二個 part 翻嚟咧，就講呢個經濟大陰謀論啦，咁樣樣啦，係啦。咁其實艾保特咧，即係做總理嚟講咧，佢主要嘅競選承諾咧，即係佢都係有 keep 到嘅。咁最主要佢就係廢除咗呢個碳税啦。其實唔應該叫碳税，我成日都講應該叫二氧化碳税咁樣啦。 因為兩種唔同嘅嘢嚟。 冇錯啦。 是兩種不同的東西、另外他就是也都是廢除了這個礦產稅樣、因為當時工黨呢他就說即做一個礦產稅，即是你今天見到了其實即中國他已經是即開始衰落的了、所以呢工黨的時候就沒有錢嘛，因為陸克文花了太多錢嘛、他只要找一些地方可以賺錢、哇你看 就加稅了、這個、加一點 你看礦產幾肥仔賺多少錢、但是你有腦你都看到中國現在開始不行了，你還在這個時候在這方面打税咁样，咁所以咧，佢打咗税之后咧，最后嚟到 admin 呢一个税项嘅费用咧，仲高过佢所收嘅税嘅咁样，咁所以系极度低 B 系啦，咁所以最后系整走咗呢个矿产税啦， 系， 咁同埋可能唔记得啦，咁但系其实前即系前四五年度啦，咁样即系陆克文即系在位嗰阵时候咧、其实澳洲所面对紧嘅移民潮问题咧，其实系同今日嘅英国系差唔多嘅啫，咁样。嗰阵时候咧，我哋系每一日咧系有超过100个即系。Illegal immigrant II 啦，即係嗰陣時候要叫做尋求庇護者啦，但係即係今日我哋就開始叫翻做難民啦咁樣樣嚇，就有100个難民咧就係嚟緊澳洲嘅，即係搭船嚟澳洲。咁嗰陣時候係停止唔到，唔好意思，唔係100个人，係100只船啊，每日100只船啊。咁嗰陣時候咧已經係即係不受控制噶啦咁樣樣。咁但係咧即係呢、這個艾保特咧就喺好快嘅時間咧，即係好似喺 stop the boat 係啦，幾個月裏邊咧就係、可以完完全全咁 stop the boats 嘅咁樣。所以在政绩上来讲，其实陆克文是 OK 的，不是陆克文，不好意思，艾保特他是 OK 的，艾保特他是 OK 的这样。但是为什么他是这么失民心呢？这样，即小弟个人就相信呢，这个是跟我媒体的报道呢就是很有关系的。媒體是左翼的，即是我們經常都這樣說，大家都知道的了、左翼媒體是非常仇恨他，還有其實這個仇恨他 就 是 想唱衰他， 是 的，即是說少少認證 這個都不是說2010年開始這樣的、其實左翼即因為在澳洲呢，澳洲的社區就比較小樣，所以即可能即今天做哪間大學 的學生會代表咧，即係可能20年咧就係會上位咁，跟住之後做即係做議員啊咁樣。咁其實當時咧，艾保特咧佢喺呢一個即係學生聯會嗰度啊，咁同埋喺雪梨大學裏邊咧，即係都係有呢一個政治嘅地位嘅。咁所以其實早喺讀大學的時代咧，佢係已經好出名，佢已經係出名一個即係被視為即係極右，即係當時極右翼嘅極保守派嘅基督徒、天主教徒咁樣樣。咁所以即係左翼人咧，即係 左翼最憎， 係啦，已經係最憎佢噶啦咁樣樣。咁尤其是喺同性婚姻，即係佢就即係唔同意啦咁樣樣。咁同埋佢亦都係唔支持即係呢一個人造災難性全球暖化嘅嚇，因為我唔即。因為英文是咁樣講，係叫做 man-made catastrophic global warming 嘅，即係我哋唔中意叫做 climate change， 保守派唔中意叫 climate change， 原因係我之前喺節目都解釋過 climate change 呢個字根本就係混淆視聽 ，climate 不嬲都係 change 㗎啦。咁但係 今日可能21度，聽日22度，係 啦，冇錯啦，係啦。咁同埋咧，就算今日嘅温度係22度，聽日係22度，咁跟住嚟緊10年咧都係22度咧，呢、這個都係 climate change，因為咧温度永遠都係變嚟變去嘅。點解無端端而家唔變啊？哇，好明顯就係變。所以沒有變到了樣、所以我們要很清楚解釋，即是人們說、你信不信溫室效應、你信不信地球暖化這樣這樣啦，但是我們要很清楚就是說他不信的是什麼呢？他不信的就是人造災難性全球暖化樣即例如好像你帶一杯熱茶入一間房裡面，那間房會不會熱一點呢？當然會啦、technically 當然會啦、但你會不會感覺到那個熱呢？其實是不會的，所以同樣地，因為人造的 CO2 只不過是 1%即係各樣啦，但係今日唔係講呢樣嘢嘅，即係最主要的 point 咧，就係點解呢一啲左翼人咧係好唔中意佢咁樣啦，係啦，咁所以左翼媒體咧就係、多年咧就係、低估咗佢啦，咁同埋咧即係甚至啊，佢一開始做反對黨領袖咧，佢艾保特點點點啊，佢好快會死啊咁樣，係啦，咁跟住哇，估唔到佢係整死咗2.5 Prime Minister、即係 Kevin Rudd 佢整死一次 ，Julia Gillard 和 Julia Gillard，Julia Gillard 佢整死第二次、，Kevin Rudd 佢再整死多一次，哇！即係估唔到喎，咁但係個個係唱衰佢係想去死噶嘛，咁樣樣，哇！佢竟然死喎，係啦，咁所以即係嗰個仇恨就一路咁樣 build up 啦，咁樣樣。 係啦，呢、這個呢、這個第一點啦，咁樣樣。咁所以咧，其實即係我係有多不勝數嘅例子啦，咁但係真係數少少啦，呢、這個媒體咧係對佢係極度不友善嘅咁樣咁、例如啦，即係我哋最近即係都見到，即係呢個敘利亞即係悲劇，即係 Inverted Commas 嘅悲劇咁樣啦。咁點解悲劇？我哋下一次節目會講噶啦。咁、就係講呢一個 有個小朋友， 有個小朋友累咗，即係累喺個沙度，即係佢係浸死咗嘅咁樣。咁當呢一件事發生嗰陣時候咧，就有一個自由黨，即係我哋澳洲保守黨派嘅議員咧，佢就走出嚟就講啦咁樣。其實呢一件事咧，我哋今日已經知道，尤其是香港嘅媒體已經係報導曬嘅，就係話其實呢一件事係假嘅嚇。其實根本咧就係呢個老豆已經喺土耳其咧已經有一間屋住，係啦。咁同埋咧根本上咧就係佢講大話同埋扮嘢，同埋佢係想要啲新嘅牙，同埋即係根本佢唔係。是逃脱敘利亞的難民嚟嘅，佢係咁樣解釋啫，咁樣樣。咁同埋佢話咧，即係點解佢要咁樣做呢？其實係佢喺加拿大有家姐咧，就係俾錢佢，就係上船嚟要做呢樣嘢嘅， 同埋教佢咁樣做。 係啦，咁呢樣嘢。尤其是香港的聽眾就眾所周知了，全世界都知道了這件事。但是當他講了這個事實出來的時候，報紙份份報紙點寫呢？他就說他是一個 embarrassment， 說他是embarrassment， 即是說他是一個笑柄，說他是亂說話，說他這樣說是 offensive， 但其實這件事真的發生過。但是同時咧，反對黨領袖啊 Bill Shorten 咧，佢就話見到呢一個圖片咧，就令到佢 shaken to the core 啦，即係話佢係即係非常十分驚訝咁樣啦。咁但係咧喺佢呢個 press con 裏邊咧。我睇嗰陣時候就懷疑到底佢係咪真係見過幅相，因為點解咧？佢係多次形容呢一個小朋友咧做 little girl。 Oh my god！ 你會唔會覺得呢個係 little girl？ 如果我睇嗰張相， 你睇嘅只係 little boy 啊，你冇可能見到呢一幅相而覺得係 little girl 嘅。咁但係咧，除咗幾個保守派嘅 blog 係有寫到呢一件事之外，同埋有啲保守派嘅電台節目有講過之外咧，主流媒體係完全冇報導嘅， 即係封鎖咗呢段新聞。 但係你諗下，如果係 Tony Abbott 講 little girl， 你話佢係咪死硬啊？你話 係冇錯， 係啦， 即刻會大肆報導咯。 冇錯啦，咁亦都即係應該係年零兩年前咧，就有單咁樣嘅 case 嘅，即係呢個又係我自己覺得好經典嘅，就係、當時咧就係艾保特總理咧就係、去到法國咁樣，咁咧就係、有一個法國大使就係、喺機場喺度等候佢啦咁樣。咁之後咧就有單新聞就係傳出啦，就係話咧艾保特喺飛機上邊咧。就是要求咧呢一個大使咧，就係唔好帶佢個 partner 嚟到 welcome 佢。原因就係咩咧？因為咧佢係 gay 嘅兩個嚇，咁所以佢有 gay partner。咁因為咧 Tony Abbott 佢係 Christian 啦，咁樣樣，咁所以話我唔想有一個 gay 佬接待我，即係嗰個 report 就係話咁樣樣啦，即係話佢係歧視嘅咁樣樣。咁之後亦都係話即係呢兩個人好嬲咁樣樣。好啦，呢件事咧報導咗一個星期。咁但係之後原來發生嘅係咩呢？原來件事咧就係咁樣樣嘅，原來根本咧就唔係艾保特有咁嘅要求嘅，佢都唔知道有件咁嘅事嘅。原來咧就係一個外交部嘅低級職員咧，就作出呢個要求嘅。呢、這個要求點解有咁樣樣咧？就係因為咧有一個外交慣例咧，就係、如果Prime Minister 咧，即係總理咧，係自己一個去嗰陣時候咧，淨係只需要嗰個Ambassador， 即係淨係嗰個大使。一個接佢嘅，咁你 make sense 啊？係咪？即係你見好多圖片都一樣㗎，係咪？即係如果奧巴馬帶佢老婆米歇爾嘅，咁跟住之後佢落樓梯嗰陣時候，咁跟住之後咁跟住之後元首同埋佢老婆兩個一齊 greet 啊嘛，係咪？咁但係如果係普京一個走落嚟嘅，咁通常都係奧巴馬一個咁樣㗎嘛，通常都係。所以呢個原來係外交慣例嚟嘅咁樣。 同埋 fair 啲啊嘛，是 根本係好正常。咁唔單止呢兩間係冇嬲艾保特咧，艾保特咧就係正正喺當晚仲請佢哋食飯添咁樣樣，咁佢哋兩幾個仲傾得好開心添。咁但係咧出嚟嘅新聞賣咗成個星期咧，就係、Ambassador tried to quit after Abbott's bizarre request， 就係因為艾保特奇異嘅要求就令到大使咧係要辭職， 180度完全扭曲曬成個事實。 而你今日咧仍然仲見到呢單新聞喺網上，即係佢係唔公平到。另外啦，呢排咧澳洲同埋中國咧就傾緊呢個 FTA 啦，即係傾緊呢個自由貿易協議啦，咁樣樣。咁即係我哋放低一啲本土嘅意識先咁樣樣。咁即係我哋放低本土意識之餘咧，基本上呢一件事咧係受歡迎嘅咁樣樣。好啦，咁同埋咧，即係呢一個政策咧，亦都係。 好多，因為澳洲是有聯邦政府，即、就是整個國家政府，同埋都係有省長啊嘛，係咪？咁、好多省長係工黨嚟嘅咁樣。嗱，咁家陣嘅情況就係點咧？工黨就係反對呢個 FTA， 但係自由黨就支持嘅。咁、但係咧係有好多工黨嘅省長咧係支持個咁樣樣，咁即係咧係工黨自己嘅省長就對工黨佢自己嘅國家領袖，即係個國家嘅黨領袖就唔 happy 啦咁樣樣。咁呢一件事係。是即是当这件事是发生的时候呢好多主流媒体是不是小报道 是直情没有报道过、即是你打开份报纸它是没有讲到这一单新闻的。但是又调转了，如果是艾宝特跟住之后有一个自由党的省长有样嘢不 agree with 他的，那会怎样呢？那又是头版了，那这一股就估到了，那这就。那另外了，即是这个好笑这样。因为呢即是艾宝特呢就被吉拉德呢就是说他是misogynist， 即是憎恨女人的人这样。那原因呢就是因为当有一次他讲了一阵时候呢即是Tony Abbott 就睇标这样。那但是同时在今个星期呢 ,Warren Snowden 呢即是工党议员呢就扬言呢在议会大声这样讲，他就 The Foreign Minister should shut her big fat trap。即係佢要叫呢個 Foreign Minister 收聲，咁呢個你同呢個女人咁講，其實係唔係幾好噶啦咁樣嚇。嗱呢單新聞咧係完全冇任何報紙報導過嘅，淨係一啲少數派嘅右翼媒體先至有報導到嘅啫。咁但係同時一日咧，呢、這個 Foreign Minister 咧就叫另外一個。即系工党嘅女议员咧，话佢系 bitch 咁样样，但系呢单新闻就出晒，就出晒嚟啦，咁样样。好啦，咁咁所以咧，即系 报道啊，果然。 喂，你冇得讲喎，即系你个媒体咁样对待你，咁你点算好咧？咁样样 ，OK？ 啊，呢个都搞笑啦，咁样样。嗱，唔记得前嗰排记唔记得？咁但系应该系年零两年前咧。咁当时 Tony Abbott 佢就系去巡视一个洋葱農場啊，嚇，即係尊重洋葱嘅農場啦，咁樣樣。咁嗰陣時候咧，佢就生食咗一個洋葱，好似食蘋果咁樣食嚇。咁咧之後咧，即係左翼媒體就即係其實哈哈笑咗佢就算啦。但係佢唔係喎，佢就話呢個其實是一件好嚴重嘅事，因為到底呢一個係咪真係人嚟嘅咧？因為人係唔應該咁樣食噶。其實佢係有冇即係佢社交圈子係點咧？佢係同邊啲人嚟到傾偈？點解一個人係可 以 生 食 洋葱嘅咧？即係佢到底了唔了解一個人喺社會裏面嘅行為應該係點嘅咧？ 係 咁呢個係令到我哋國家好危險喎！即係佢係咁樣講。 可能換轉另一個角度，如果係另一個人係佢哋支持嘅人咁樣做嘅，佢覺得係 hero 嚟咯。 因為直情有 example， 因為咧可能大家記得啦，陸克文咧就係被影到咧喺國會嗰度佢好悶嗰陣時候咧，就撩耳屎跟住食耳屎嘅咁樣嚇。呢單新聞即係之後嗱，我要講呢個咧主流媒體都係有報導同埋個個知道嘅。 Okay， 但係咧當時咧，我頭先講嗰個即係嗰個 columnist 就係話Tony Abbott 其實係黐線，到底佢係咪人？會唔會外星人啊？即係呢一個人咧。他當時都有 comment 到陸克文撩耳仔呢單嘢喎，佢就話其實好正常嘅，個個都做啲咁嘅嘢，個個都撩鼻屎啦，你唔撩咩？佢話咁樣樣喎，同一個人嚟噶嚇。咁同埋咧，我係非常驚訝嘅，因為咧我就係做呢個 research 嗰陣時候咧，原來咧我見到有單咁有單咁樣嘅嘢，但係呢一單嘢咧係冇人知道嘅，呢個你應該冇聽過。我咁即係我咁有媒體觸覺，我都係啱啱今日先知。原來咧反對黨領袖 Bill Shorten 咧最近咧就係俾人捉到咧喺飛機嗰度撩鼻屎再食鼻屎嘅。 哇！ 係啦，但係係冇一單即係係冇一個新聞媒體報導過，但係呢個就係 YouTube 啦。咁你点啊？你个媒体咁样，即系咁样做，咁点啊？咁同埋即系大家都知啦，Tony Abbott 咧，佢系一个自愿救生员啦，咁样样，佢系救生员，佢真系救人命嘅，咁样样，咁样人咧笑佢，即系着 speedo 吓，即系着泳裤吓，咁样样，咁咧佢又系做呢个义工消防员，佢真系救火嘅，咁样样，你救咩火啊？你翻办公室，即系人哋咁样话佢，即系佢点样做，佢做啲咩？ 即系做啲咩都俾人闹， 都俾人闹，即系媒体已经系 decide 咗，就系要整死佢咁样样吓，咁。我相信原因就是因為他之前一開始已經是低估他，還有已經唱衰他說要死，今天他們你看我都說的這樣，所以這個是就是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就是 自我發生 的預言來的，這樣不單止是這樣，他 亦都咧係有自己內閣嘅問題嘅，咁、就係咧，尤其是呢個 Malcolm Turnbull 咧，就係、是、不停放料嚟到損害佢嘅，即係由第一日佢輸係啦，佢輸咗呢一個領袖嘅地位俾艾普特咧，佢係冇停過嚟到不停咁樣放箭嚟到插佢嘅咁樣，咁每一次佢係Tony Abbott 係做咗一啲好嘢，有一啲嘅成績出嚟嘅，佢又揾啲嘢出嚟插佢咁樣。呢個是第二個理由。第三個理由是什麼呢？就是原來呢當時 Tony Abbott 呢就贏得太勁。為什麼贏得太勁會導致這件事發生呢？這樣這個呢就是跟澳洲的票制有關係啦。這樣即是呢本身呢澳洲呢就有很多不同的席位，有些是死硬派自由黨的席位，那些我們叫 safe seats 啦。另外一些呢就是即是 die hard 的工黨的席位嚟嘅，咁所以通常我哋講一個嘅競選會唔會贏咧，都係睇中間嗰啲搖擺嘅選區咁樣樣，搖擺嘅選區咁樣樣。咁當你搖擺選區全部都去曬自由黨啦，咁樣樣，咁即係如果你再贏得勁啲，就係本身係工黨嘅席位都俾自由黨食埋啦，係咪咁樣樣？咁所以其實當時咧 ，Tony Abbott 咧，佢就係本身有好多工黨嘅席位，佢都食埋咁樣樣。咁所以呢個你贏嗰陣時候當然好啦，哇！你睇下我幾有認受性啊咁樣樣。咁但係到你真係去執政嗰陣時候咧，即係坐喺呢一啲嘅工黨，即係本身應該係屬於工黨嘅席位嘅議員咧，佢哋唔會。他们不会捍卫即是保守派的议员的。因为他们的选区他们的选民是左翼的嘛，是不是所以即是例如的我们在Auburn 那边，即是这个是在雪梨出名的西区，就是最多最多伊斯兰教人的这样。当艾普特说我们是要接纳多些基督徒，不要那么多伊斯兰教徒即係嚟嘅咁樣，咁佢梗係第一個出聲啦，係咪？咁但係其實本身艾普特嗰個立場咧，其實係好合乎保守派嘅立場喎，咁樣。咁但係基本上咧，佢就引咗好多引咗好多唔應該喺自由黨嘅人咧，就係、是、入咗自由黨嚇。咁所以呢一個咧係佢其中輸嘅原因， 即係搞到黨裏面有內控， 同埋咧，亦都係點解佢有好多政策推行唔到咧？即係有好多保守派嘅政策佢會推行唔到咧，就係、是、因為太多呢一啲左翼嘅人嚇、就係放咗太多左翼嘅議員入到即係呢一個內閣裏邊，同埋入咗去呢一個黨裏邊咁樣樣。這個另一個原因啦，咁樣樣。咁同埋最後就係咩咧？就係、是、有好多嘢咧，即係艾寶特咧，佢係應該做，但係其實最後咧係做唔到嘅咁樣樣。咁其實澳洲咧，即係點解喺呢個金融風暴嗰度死唔去咧？咁樣樣。咁最主要原因咧，就係中國起好多鬼城。因為如果不是中國使咁多錢亂咁花費嚟到起一啲冇人住嘅鬼城咧，邊個買澳洲嗰啲鋼鐵？邊個買澳洲嗰啲煤啊？同埋能源啊咁樣。所以點解澳洲喺金融風暴冇死咧？唔係因為有啲咩好好嘅 economic management， 最主要係因為中國咧係特登硬托起翻自己個市咁樣樣嘅啫。好啦，但係嗰陣時候咧 ，Kevin Rudd 咧就不停使錢啦咁樣樣嚇，因為你歐洲國家可能是要用即係政府寬鬆的政策嚟到政府使多啲錢啊咁樣啦，咁但係澳洲唔使啊嘛，因為澳洲已經有中國托起啦嘛，係咪？咁但係工黨嗰陣時候係使好多錢，同埋好多錢唔係 one off 嘅喎，即係佢係買，即係一啲嘢可能係 long term 喎咁樣。咁所以今日澳洲每一日所付出嘅interest payment， 每一日所俾出嘅利息咧係澳幣1.8亿，每一日1.8亿咁樣。咁喂。你艾普特你已經要填個窿㗎啦，係咪嚇？咁你填個窿，你梗係要錢㗎啦。咁所以嗱，一係兩嘢，一係收多啲税，一係咧就唔好使咁多錢。咁你收多啲税咧，啲人又幾吉㗎。你唔好使咁多錢咧，咁啲人咧又話你好即係話你涼薄啊，話你孤寒咁樣。咁其中一個咧，我哋之前喺節目都講過咧，就係呢、這個即係7元嘅 GP copayment 啊，即係睇醫生嘅，即係有一個 copayment 係啦，要俾少少錢咁樣。 以前就一啲都唔使嘅。 係啦，咁但係其實本身睇一次7元咧，係政府俾曬錢嘅，係俾36元啦咁樣。咁所以如果係俾7元嘅話咧，政府只係需要支付29元，咁所以係幫輕咗個 budget 啦。第一就咁，同埋第二咧就係鼓勵人哋唔好亂咁睇醫生咁樣。咁即係嗰陣時候啲人個呱呱嘈啊，蚊住話死啊，啲人會係死喺街，啲人會係死喺街邊啊咁樣，即係慘無人道啊。 本身睇醫生 嘅，佢哋都反對啦。 醫生就最反對，因為咧佢哋係賺得最多嘅咁樣樣嚇，因為喂個個唔使錢嚟睇醫生，幾多生意？哇！而家人哋要俾錢，咁啊梗係唔好啦，係咪嚇？咁但係咧，去到呢一個嘅難民嗰陣個問題嗰陣時候咧，即係敍利亞見到嗰個男仔死咗嗰幅圖片嗰陣時候咧，咁跟住咧，即係呢一啲議員咧，佢哋就開始有呢一個嘅嘅善心大拍賣啊咁樣樣嚇，咁艾普特佢首先就話唔要，咁跟住之後咧就一班人，我唔得，要一萬咁樣，其實一萬唔夠好，我要二萬，我二萬唔夠啊，四萬四萬冇五萬五萬六萬咁樣樣，咁跟住之後個個喺度拍賣喎，咁樣樣，咁即係最後艾普特，哎呀算啦，冇辦法啦，咁跟住之後就要入萬二人，係 啦冇錯， 咁但係你入嗱你入萬二人嗰陣時候咧，呢個 cost 咧係每個入嚟嘅 refugee 佢自己一個，即係我哋唔當佢之後再帶其他人入嚟 ，which is 我。肯定他们一定会啦，咁样样个 cost 咧系六万嘅，咁样样咁呢啲冚烂都系钱嚟噶嘛，咁 一个六万， 咁所以咧即系艾宝特点解咁鬼阴公咧？咁样样就即系佢系要做嘅就做唔到，佢做到嘅嘢咧就有人喺外边暗箭插佢咁样样，咁同埋就算佢做到冇人暗箭插佢嗰阵时候咧，媒体都唔报道， 系啦， 咁样咁所以佢点算咧？咁样 都冇人欣赏佢做嘅嘢， 嗱咁所以而事实上咧，嗱真系呢个又系真嘅，艾宝特佢。佢都唔可以继续咁样样啦，即系自由党有佢喺度都唔会继续好啦，因为已经系媒体已经系要同佢宣战啦，吓冇办法已经系，咁所以即系之后唯一嗰个咧就系 Malcolm Turnbull 啦，咁样吓，嗱咁 Malcolm Turnbull 咧佢就系、是、佢其實係出名咩咧？佢出名有錢串同埋自私咁樣樣。咁即係有啲人就咁樣話佢咧，就係話he thinks he's born to rule， 即係佢出世要做皇帝咁樣樣。咁佢其實個即係佢個自私程度咧，其實喺呢一件事裏邊咧就已經睇到啦。即係自私唔係話哦，即係人哋係總理咁，跟住之後你要搶咗佢個位咁樣自私，就唔係咁樣咁簡單。因為正正喺兩日之後咧，即係今個星期六咧，我哋澳洲西澳嗰度咧就係、是、有呢一個嘅補選嘅咁樣。咁原因。就是因为之前的议员 Don Randall 他就心脏病发死了样、所以就要补选了、现在补选一个 candidate 出来就是星期六、投票了样、其实如果这个 Malcolm Turnbull 他真的为个党好的其实这个补选是对艾宝特的、那个民意啦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很好的指標嚟嘅咁樣樣，即係如果佢喺呢個競選嗰度係個 performance 係好嘅咁樣樣，咁就應該 keep 住佢啊，係咪嚇？咁但係如果佢係做得唔好嘅，咁你之後再話唔得啦，艾寶特你唔掂啦咁樣樣，因為你個即係你本身呢一個席位你會贏咁多，但係因為你咧就搞到我哋輸咗啦，又或者係嗰個 result 唔好嘅，所以我哋要換人。你咁樣有你咁樣咪有個理由咯，係咪嚇？你都未必啱嘅，但係你咁樣有理由啊嘛。你點解唔等過一個禮拜啊？你等多一個禮拜就有嗰個補選嘅，你點解唔等多一個禮拜？咁、其實原因就好簡單，即係如果你係 Malcolm Turnbull 咁樣樣，你係覺得呢、這、一個選舉嘅結果係唔好嘅。咁你係咪會等啊？因為如果你等咗，咁你咪會有你咪更加 strong 咯，係咪？咁、但係相反地，如果你覺得咦個 result 會好喎、啊？咁你会之前定系之后先 take action 咧？ 嘅之前， 梗系之前啦， 快搞掂就算啦。 系啦，咁但系当你咁样做，你系会损害呢个候选人嘅，因为即系话哇，大佬你自由党搞啲咁样嘅嘢啊，咁样样咁肉酸啊，咁样样，咁所以其实佢咁样做咧，佢系损害紧呢个候选人咁样样，咁当然系损害艾宝特啦，咁同埋都系损害呢一个党嘅。咁点解佢要咁做？只不过系为佢自己。Otherwise， 如果你是为个党好的，你亦都系真系觉得 Tony Abbott 做得不好的，你不会不等过一个星期，就是咁样样啦。咁同埋咧，其实你见到边一个人上位，之后边啲人开心，你就见到呢一个系咩人嚟噶啦，咁样样。咁即系例如嘅，如果蒋丽云变咗 My Radio 嘅总编辑嘅咁样样，咁你觉得边个会最开心啊？共产党一定会赞啦，系咪？咁如果你系自由派嘅咁样样，或者你系本土派嘅，你梗系唔开心啦，系咪？咁所以你就会见到边啲人开心，就系边啲人支持呢一个人。咁同样地啦，当呢一个 Malcolm Turnbull 佢系赢咗阵时候咧，左翼人士咧就全部个热烈地弹琴，热烈地唱，个就欢呼，包括。The Age newspaper 啦 ，The Guardian 啦，呢啲系出名左翼嘅媒体啦，咁样样。咁同埋另外咧就系戈尔咁样样。 呢啲全部都係出名嘅左翼人。 嗯， 嚇，佢哋冚唪唥咧就全部最開心啦，咁樣樣。咁點解咧？因為咧，其實呢、這、一個Malcolm Turnbull 咧，佢係出名喺黨裏邊最左翼嘅嗰一個人嚟嘅，咁樣樣。咁佢亦都係喺澳洲歷史裏邊唯一一個領袖咧，就係、是、曾經係想參與另外即係、就是、對方嘅嘅。嘅政黨嘅咁樣樣，因為喺1999年咧嚇，呢、這個 Malcolm Turnbull 咧，佢就係曾經咧就係商議咧，同埋 Bob Hawke 嗰陣時候係工黨嘅嘅總理咧，就係、是、商議咧話啊，你俾個職位我啊，我又有錢啊，又勁啊，又剩啊，你揀我啦咁樣樣。咁但係工黨唔要佢，咁所以咧佢就咧就一班馬，咁之後就揾一班馬，就去到呢一個自由黨嘅其中一個職位咧。咁跟住之後就呢叫 branch stacking 就係、是。將佢即係就入人啦，即係將嗰啲人咧就係入落呢個自由黨嗰度，咁跟住之後咧就係、是、推翻咧推翻嗰陣時候喺 Wentworth 選區嘅嘅議員咁樣樣嚇，佢、就係用呢一個方法，但係其實佢骨子里咧永遠從來咧都唔係保守派嚟嘅咁樣樣，係啦，咁即係我哋今日所見到啲咩咧，就係、是、自由黨佢就係獎勵背叛，點解艾寶特？做得咁差，點解佢即係點解咁多人唔中意佢？其實彈寶咧 ，Malcolm Turnbull 咧係要負好大嘅責任嘅、 嗯， 而佢即係佢所做嘅呢一個行為咧，亦都係嚴重傷害自由黨、傷害嘅國家咁樣，同埋都係傷害咧呢個候選人嘅咁樣樣，即係。你見到呢一個係一個 wrecker， 呢一個唔係一個好人嚟嘅咁樣咁、但係 全部黨裏面都係佢嘅黨羽嚟嘅。 但係自由黨佢要選佢點解咧？因為入咗一班左人入去咁樣樣， 即係一定會支持。 冇錯啦，咁所以而家澳洲嘅情況咧，就係而家澳洲有兩個工黨， 係 咁就冇自由黨，即係冇保守派嘅人係可以代表保守派嘅選民咁樣樣。所以其實咧，我哋而家係有右翼冒起就揭起序幕啦。而家因為其實英國基本上的情況都是這樣，即是你有工黨是左派和你有保守黨，但是當保守黨也都是開始向左的時候，很多即保守派的人就說喂，為什麼沒有人是代表我這樣、所以就有這個英國獨立黨、UKIP 就是冒起的這樣、而澳洲呢也都是有這個情況，即是很明顯一定會這樣的，因為這個 Malcolm Turnbull 是不會得到保守派的支持的、而保守派呢當晚都是非常非常非常憤怒的樣、 還有辭了職了是吧， 怎樣辭了職、不是辭了職，即是退黨、 退黨 好退黨、當這個、Tony Abbott 他、即他很慘，即 前天就走出來那就、就要告別了，在他最後告別的這個演說的致辭那裡、他就其中一句佢系咁讲嘅，佢话 There will be no wrecking, no undermining, no sniping。即系当我离开咗一阵时候咧，我唔会破坏，我唔会损害。咁即系佢系讲嘅 Malcolm Turnbull 啦。其实佢系即系因为点解佢今日咁样，就系因为有人喺背后不停咁样破坏。咁跟住之后咧，即系佢系 gentleman 嚟。咁佢系话 I've never leaked or backgrounded against anyone, and I certainly won't start now。即系我从来冇督过人背脊，而我今日都唔会开始。吓、咁佢话 Our country deserves better than that. I want our government and our countryto succeed, I have and I always will 咁樣樣，即係我永遠咧都係想我哋係個國家係成功，咁我亦都係想我哋嘅政府成功咁樣樣。咁之後佢就離開咗啦，咁樣樣 真係 gentleman 嚇，真係 gentleman 咁樣樣。咁嗱呢個咧就係澳洲內部嘅事啦，但係其實頭先講嗰啲都係即係雞毛蒜皮嘅，都係小事嚟嘅啫。咁但係其實最重要咧就係呢個到底會唔會係一個？經世的一個陰謀論呢，到底是不是聯合國串謀彈寶是要推翻艾寶特，還有為什麼要這樣做呢、其實呢是已經有人警告過的了，到底發生什麼事呢、一會回來再說。 守西方价值，捍卫自由主义。西方论坛， 好啦，欢迎大家收听第二节西方论坛。我系细聪， 我系 Ivy。 Sophie。 咁我哋咧会讲下呢一个惊天嘅联合国阴谋啦，到底系唔系联合国串谋谈保，系要推翻艾宝特咧？咁样嗱，咁首先咧就讲下啲背景先啦，卖关子先咁样。嗱，即系喺一个自由民主社会里边咧。真正的左翼永远不会透过民主有权的。真正的左翼永远不会透过民主有权的。因为左翼通常是怎样呢，它会有一些很美丽很漂亮的 idea, 这样就是 sell 你的。它 sell 你之后你说咦 ,ok, 这样，但是之后呢魔鬼在于细节，接着一些不好的就会浮现了。例如的共产主义都是的，你看那些商家几岁啊，不如我们呢大家平分了钱，个个很公平很开心，咦是，但是之后呢你就发觉大祸了。另外亦都係呢個即係難民問題啦，咁樣啊，睇個小朋友幾慘啊，死咗咁樣，哇係喎，真係唔係幾好喎。咁但係之後咧，你就入咗一班 refugee 嚟啦，咁呢啲人又掟石啊，又成日抌屎啊，又整到啲地方污糟曬啊，咁跟住之後，即係又四圍起清真寺啊，咁樣咁你知大鑊啦咁樣。咁所以即係如果係一個民主社會裏邊咧，長遠地嚟講咧，左翼咧係佢啲政策係唔。即是不得的，同埋啲人係會 see through 嘅，係會見到嘅咁樣。咁但係短期內咧係 OK 嘅。咁所以點解左翼一定係反民主同埋中意大政府咧？佢就係希望咧喺你陶醉嗰段時間咧，或者係覺得哇，即係呢件事真係好差喎咁樣。佢就係要喺你陶醉嗰陣時候咧，就係將你嘅權利咧，即係你嘅 rights 咧，就係雙手。就讓俾政府，但係當政府攞咗嗰陣時候咧，你就冇咁容易攞翻翻嚟噶啦，咁樣樣。咁同埋都係點解左翼咧係永遠相信大政府所為啦，同埋係對人民唔信任啦，咁樣樣。咁所以咧，左翼人咧必定係咁樣樣嘅。系啦，而即系大部分民众咧，其实都系保守，同埋都系呢个 silent majority 啦，咁样样。咁所以好多政客咧，佢会 misread 咗到底选民系想要啲咩，即系佢哋会见到哇，好多人出嚟示威咁样样。咁到底系咪大部分人系咁谂咧？但系其实大部分人系 silent majority。咁所以去到选举嗰阵时候咧，先发觉哇，点解我哋听嗰啲信息系唔同嘅咧？咁样样，或者你睇 Twitter 嘅个个都系左翼嚟嘅啊，但系点解去到选举嗰阵时候系个个都唔同嘅咧？咁样样。咁但係但係好多时候係咩呢，就係唔係喺一啲大政策嗰个大是大非里面咁样啦。因为有一啲大是大非我哋可能係会喺竞选嗰陣时候即係授权我哋嘅领袖嚟到决定嘅。咁但係有好多嘅小政策其实政府每一日都要作出一啲嘅决定㗎嘛，係咪。咁但係就係喺呢一啲小政策决定嗰陣时候呢，就係呢个 silent majority 唔出声。咁所以即係就係最大声嗰啲喺度叽叽呱呱喺度吱哩喳啦喺度嘈嗰啲左翼呢。 有影响。 係啦，佢哋话咦政府觉得係咁样喎，咁跟住之后呢佢就take action 啦咁样。系啦，咁所以例如啦，俾一个最好嘅例子大家啦，咁样。例如嘅有一日咧，有一个基佬喺街上面咧就俾人打咁样，咁咧就即系引起社会嘅不安啊，同埋愤怒咁样啦。因为我哋系一个进步嘅社会嚟啊嘛，我唔系基嘅，咁但系即系如果呢个人系基嘅，唔应该喺街上面俾人打啦，咁样系咪？咁所以咧即系啲人就走出嚟，我哋应该系有更加多政府嘅规管，我哋应该咧系有呢个 anti-discrimination 嘅，有反歧视嘅，大家话好唔好？咁跟住即係就算你係 silent majority， 咁其實都 OK 嘅、 okay. 因為我唔支持人哋喺街上面俾人打啊嘛，係咪嚇？咁同埋咧，有啲人會睇得遠啲喎，睇得遠啲話，其實如果你有 anti discrimination 會好多問題喎，咁啲左翼就會咁樣講啊，你係咪好想基佬俾人打？呢、這個人想基佬俾人打，衰人嚟噶，咁跟住之後個個揾雞蛋掟呢個保守派啦，咁樣。好啦。咁跟住之後咧，就慢慢咧就有呢個反歧視就越嚟越多嘢噶咯咁樣。咁例如咧就開始開好多政府嘅部門啦，同埋政府嘅部門裏面咧可能有一啲嘅 committee 啦，有啲嘅小組啦咁樣。咁跟住慢慢咧就有啲 government funding 啦，可能咧就呢個基佬奧林匹克運動會嘅，嗱唔係講笑，真係有噶呢個。咁同埋咧就會話咧，就會開始喺言語上面開始操控你啦，即係例如唔准用基佬呢個字嘅、要用咧 LGBTQIA 咁樣。之前節目都講過啦，咁樣話甚至咧，即係喺呢個Council 嗰度咧，就係、是、要喺呢、這個即係馬路啦嚇，即係馬路嘅斑馬線咧咁樣，就唔好全部白色啦，就改紅橙黃綠藍紫咁樣嚇。呢、這個真係嗱，呢、這個都係真係新聞嚟噶咁樣。咁同埋咧，呢個紅橙黃綠藍紫咧，我唔記得條數係咩，但我記得咧，佢要改呢一個顏色咧，佢係用咗唔知16000蚊嘅咁樣樣。 每一條斑馬線。 唔係即係好似成條16000蚊啦咁樣樣。咁、你見到好似戇居啦，有冇人16000蚊由幾個顏色啊，大佬咁樣樣？但係你估下啲錢去咗邊度？ 吓，你估下啲钱去边度？点解会咁贵？ 嗯， 就系咁样样啦。好啦，咁嗱，其实头先上述所讲呢啲全部都唔影响人嘅，其实都奥林匹克运动会嘅，咁你系咯，即系同性恋要一个啊，由得佢啦，即系唔关你事啊嘛，系咪？咁即系彩虹嘅 crossing 嘅，即系可能地上系有危险嘅，其实咁，但系其实你揸车离唔去嗰度都唔会影响你啊，咁样样，咁啊唔叫基佬，叫 LGBTQIA 真系小事啦，咁样样 系沉啲 啫，系啊，系麻烦啲啫，咁样样，咁但系之后咧。慢慢咧就開始影響人啦，咁樣樣。慢慢開始咧，政府可能咧就要求一啲公司啊、部門咧，就有一個 affirmative action 啦，嚇，即係咪逆向歧視定正面歧視咁樣樣啦？咁就話可能咧。同性戀者咧就係要喺呢個 office 裏邊係有幾多百分比嘅咁樣樣。Which is 呢個亦都係澳洲工黨係要求工黨要咁樣做嘅，嚇，就係要即係一百個議員裏邊，起碼有三個要係 gay 嘅咁樣樣，嚇，或者 LGBTQIA 嘅咁樣樣。咁另外啦，就係開始咧，美國發生緊呢樣嘢咧，就係廢除男女廁，嚇，廢除尿兜咁樣樣。嗱，咁開始影響你咯，OK？ 咁跟住咧，呢個都係澳洲Burwood嘅女校咧，就係啱啱發生啦，咁樣樣，咁就係咧逼一啲學生咧，就喺上課嘅時候咧，就係要睇一套電影，就係話咧，其實同性戀領養咧係好嘅，咁亦都係強迫咧學生咧一定要當日著紫色衫啊，同埋要食一啲紫色嘅 cupcake 啊。同埋做一個fashion parade 啊，咁樣樣，咁就係支持同性戀嘅咁樣樣嚇。大學咧。亦都係逼一啲學生咧，就寫一啲嘅論文啦，就係話白人同埋西方基督猶太教係點樣壓抑 LGBTQIA 嘅人。如果你唔同意嘅咧，就即 fail。 呢個咧澳洲啊？ 唔係呢個美國咁樣樣嚇。嗱，我就咧，我唔係問你白人同埋白人同埋西方猶太國家有冇歧視基佬？個問題唔係咁， 佢已經冇。 係啦，個問題係白人同埋西方基督教猶太教 係 點樣歧視？同性戀者要你咁樣答， 你要解釋而唔係問你。 係啦，咁同埋亦都係有即係好多組織團體要求咧，就係、是、一啲基督教嘅大學同埋教會咧，如果係繼續揚言唔支持同性婚姻咧，就係、是、會失去免稅權嘅。嚇、教會嚇被逼佢一定係要做同性婚姻嘅儀式啦，咁樣樣。咁同埋咧，好多左翼嘅團體已經係開始滲透一啲嘅小兒嘅教育啊，就係話其實小朋友真係兩三四歲，你唔好話俾佢聽佢係男仔定女仔，你 等 佢自己 discover。如果呢個本身生出嚟係男仔，佢係好中意整蛋糕嘅，好中意粉紅色嘅，好中意著裙，俾佢著。如果你唔俾佢著嘅咧，其實你咁樣做係歧視嘅。咁樣樣，咁佢亦都係會開始管制你喺屋企裏邊咧係點樣養育你嘅兒童。 哇！即 係跟 住而家就嚟啲幼稚園啊，嗰啲都要逼嗰啲老師係 咩分分鐘啊！家陣已經發生緊啦，就話俾 啲老師咁樣樣叫啲細 路仔。嗱，本身一開始嗰陣時候，你一開始咧就係見到基佬喺街上面俾人打，你覺得唔啱，咁所以你就將你嘅權利咧，你將你嘅個人嘅 personal rights 咧，就係俾咗政府，即係包括 freedom of speech。咁到佢今日過分到咁嗰陣時候。你已经再冇机会出声，点解？因为佢已经系有呢一个反歧视法，系唔俾你再 speak out。所以当你系将你嘅权利咁样让咗俾政府嘅时候咧，你当时陶醉紧嗰阵时候，你唔会见到咁多嘢噶吓。咁但系当呢啲事情全部发生嗰阵时候咧，你知道大镬啦，你已经再冇得翻 转头。或者 已经 立例嘅时候，你就知道，哎，大镬 吓。嗱，即係喺西方民主咧，其實都係有可能可以翻翻轉頭嘅。咁但係你要有一個右翼嘅武器咁樣樣咯，即係你要有好多人對呢件事好不滿嘅咁樣樣。咁首先咧，你要好多人知道呢一樣嘢，同埋好多人知道呢一件事係問題先。咁但係你已經係有媒體嘅合作啦。首先就，同埋第二咧 ，until。即同埋第二個情況就係咩呢？就係、是、因為佢已經有咗反歧視法啊嘛，咁所以電視啊、媒體啊都唔可以認認真真好好地咁樣談論呢一樣嘢。咁、而有其他人係 raise up 呢啲嘢嗰陣時候咧，就即刻會有一大班人咧就係指出話呢個人係歧視嘅咁樣。而呢一啲錢喺邊度嚟嘅咧？就係、是、透過我哋交税嚟嘅。因為當我哋交税嗰陣時候，啲錢就去咗政府，啲政府咧就係、是、會有 funding 咧，就係俾呢啲嘅壓力團體。啲壓力團體咧就係、是、用翻嚟就係壓抑翻啲人民嘅。就係咁樣樣啦。嗱，頭先我講嗰啲咧，點解我要用頭先個 example 咧？因為頭先個 example 就係已經係發生緊嘅事。如果我二十年前講我頭先講嗰番説話，我只不過係一個癲佬嚇，我依個只不過係一個 conspiracy theory 嚇，已經係一個陰謀論咁樣樣。所以左翼人永遠咧，一定係用一啲好嘅嘢 嚟到 氹咗 氹你入局，令你陶醉， 嗯、 將你一啲嘅個人嘅權益就 慢慢 交俾政府，跟住之後佢之後咧就會佢之後政府就會慢慢將你嘅 rights 咧就越攞越多。所以我記得喺前幾個星期前咧，我哋咪做過一個節目，就係講關於嗰、那個嗰、那个咩啊？嗰、那个测试噶嘛，嗰、那个政治立场测试啊嘛，记唔记得？咁跟住咪讲到讲到安全带噶嘛，系咪？即系政府应唔应该规管人要戴安全带啊嘛，系咪？嗱，咁所以如果系，哎呀，好多人撞车死啊，我哋政府应该要用安全带咁、样样，咁样OK 吓。咁但系之后佢而家加得越嚟越多嘢啦，佢就会话咧因为咧啲人。即係已經少咗好多人死，但係都唔夠，我係要，所以點解道路零意外咁跟住乜鬼嘢人人愛咁樣嘛？你要零意外，你點零啊咁樣樣？咁所以中間就點咧？咁所以咧，我哋就會安裝多啲咧，就係 speed camera 咁樣樣。咁但係我哋而家全世界都知道 speed camera 係攞你啲錢嘅，其實喺好多路其實可以揸快啲，好多澳洲嘅路即係而家成日都講，好多係做得好好嘅 freeway， 佢 design 嗰陣時候係 design 係要揸130嘅，但係佢係要你個 maximum limit 係要100，點啊？ 壓到你100， 係要你100，唔單止係咁添，仲特登咧加啲 school zone 啊，100變80，80變40，40變翻60，60變翻80，80去到110，110再跌翻落100，一條路係可以喺10公里裏邊變14次嘅，就係咁樣整理。 上下斜路已經咁樣。 係啦，咁點解佢要咁樣做啊？就係用嚟攞你啲錢咯。咁樣樣，咁所以佢哋係會用呢一個安全啊，我幫你嘅，我為你好。知名咧就係用嚟攞你啲錢，同埋用嚟控制你嘅咁樣樣。有另一單有另一個example 都係啦，嗱，即係講到環境保護嘅，即係香港人成日都 complain 話斬好多樹好慘啦。嗱，你睇人哋澳洲幾好啊，有好多係啦，有好多有好多省係唔俾斬樹啊，睇澳洲幾好。咁但係事實上咧，就係因為澳洲斬樹係極之難咧，係有好多啲樹幹跌落人哋啲屋度係砸死人嘅咁樣樣。 同埋整爛啲電纜啊，跟住搞到火燭啊。 係啦，咁同埋其實咧，當年維州大火嗰陣時候咧，最主要嘅原因咧就係因為澳洲唔可以。做呢個 back burning 因為澳洲通常係有呢個叫 back burning， 就係咩咧？就係、有啲枯葉嗰陣時候咧，就要燒咗佢，即係等佢個地下唔好咁多即係易燃料咁樣樣啊嘛。咁、其實本身咧應該每三四年做一次嘅，咁、但係因為global warming 温室效應所以就唔燒。咁所以最後咧，你嗰啲你有咁多燃料喺度，咁跟住即係一爆嗰陣時候，你有一日特別熱啲咁咪爆咯咁樣樣，咁跟住之後咪大火，咁你咪死百幾人咯，咁就。一开始是好的，但是之后就这样了。这个非常有趣。而在维州那里呢就有一个农夫呢、他已经是看到哇我旁边全部都是树、我家屋就在这里这么危险。所以呢他就斩了几十棵树，就是在他自己的地那里就斩了几十棵树，就是将隔离那些树呢就跟自己间屋企和自己的农场就隔离这样。因为斩树在澳洲是犯法的嘛，所以呢这个农夫很惨，就被人罚了$100,000。好多錢啊，$100,000澳元啊咁樣。咁但係喺維州咧，佢側邊嗰啲屋同埋農場全部燒曬，同埋佢側邊有好多 neighbor 死咗，係佢幸存，同埋佢間屋冇被燒到咁樣。點解咁樣就係、因為啲左膠戇居咯咁樣。本身我哋保護環境好冇好，唔俾你斬樹，唔俾你斬樹咪搞到咁咯。嚇 ，OK。所以你會。咁之後你會問啦，咁到底我哋可唔可以即係透過大選係改變個局面呢？咁樣咁，但如果你係睇過 Yes Minister 咧，你最後問下到底係邊個控制邊個？到底係個 Minister 控制個官僚，定係個官僚控制個 Minister 咧？咁事實上係個官僚控制嘅咁樣。咁當你係即係製造一啲新嘅部門出嚟啦。部門是有錢，他們給一些錢的壓力團體，還有他們再是會滲入去教育裡面。當即是 你當日就是本身支持這個同性戀者，即是你覺得很慘他被人打的這樣。但是今天你就覺得哇，即是 大佬即是這個國家已經是強迫我要怎樣教我的子女，即是他說男女玩具有一半要有粉紅色，要有一半要有藍色的，這樣你燒了身，然後之後你說這樣不對這樣。咁就係去到呢個時候咧，你自己透過呢一個政，即係你自己透過呢一個教育嘅子女咧，就會話翻你係盲塞。但係本身呢個 anti-discrimination 係你嗰一代帶入嚟嘅咁樣樣。咁同埋另外咧，你都冇呢個權力咁樣講，因為佢係會打擊你嗰個 freedom of speech 嘅咁樣樣。咁所以即係你到呢一個地步嗰陣時候咧，已經再冇得翻轉頭咁樣樣啦。所以左翼咧永遠係反對。 言論自由嘅，佢一定係會有好多即係 anti-discrimination 啦，即係佢話你咁樣講係冒犯啊咁樣樣，依啲全部都係左翼嘅行為，你喺香港都見到啊咁樣樣。 咁係開口埋口就誒、你歧視你歧視咁樣樣。 你歧視嘅意思就真係咩咧？即、就、係、是、我唔同意你講嗰句説話，我唔俾你講。 同埋歧視呢、這個意思都好大嘅，即、就、係、是、包含好多嘢咁。 係啦，同埋佢一定係用反民主嘅方法嚟到達到他們的目標的樣、但是、即例如政府、社區、學校、媒體樣、但是、我剛才已經是這樣說了，就是、西方國家你現在看到這樣必然是會有右翼冒起、你在法國看到，你在英國看到、美國一向 都挺右翼的，但你在澳洲現在都是開始看到這樣。當右翼冒起的時候，即是、民主去到某一個位置，其實都是有它自己的作用的、即是它是可以推翻之前那麼多這些白痴的，即是它是會有這個 self-correction 的、所以很多人都說、不要緊，民主會有這個 self-correction， 那會好了這樣。但是如果你是左翼的、你見到這些全部你這麼喜歡的政策，但是有右翼冒起的、你是不是一定要拼死来到保护你现有的权力、即是包括你现在现有的地位、现有的一些 institution、或者一些机构、一些建制、你一定要保护它的、因为如果右翼冒起，它第一件事就会铲走你这班人、是不是 一定有个危机在这里 的。没错了，那你如果身为左翼的你会应该怎样做呢樣、你身为左翼的你会应该点做呢？ 会更加巩固自己的权力咯，或者制度啊、政府啊咁咯。 嗱，咁就系会透过咩嚟做呢样嘢咧？就系、联合国啦。嗱、因为国家佢最嗱，即系人民虽然话而家好惨啦，即系系冇声音啦，但系其实 in actual fact 其实系有嘅、如果我哋要改变晒成个制度咧，其实如果人民一即系一见到有问题集起嚟咧，佢系真系有权可以改晒成个制度嘅咁样。咁但系联合国咧就系、一个即系非民主嘅一个嘅机构嚟嘅咁样。咁但系咧就系而家咁多唔同嘅左翼嘅政府咧就系联合起嚟嘅咁样。咁好啦，咁如果咁多国家佢系将人民嘅权利就签咗，即系让去咗俾联合国嘅，咁、就系真真正正将人民嘅权利就系、即系本身人民将个权利让手俾政府，但系政府咧系都系depend on 人民，因為人民都是可以拿走的、雖然難，但是呢如果是足夠是可以的、但是如果現在揸住這個權利的政府將它這個權不給人民、不可以給回人民，將它交給聯合國呢、 那 就撲街了，那就撲街了，那 就大石砸死蟹， 是的，那就死了這樣。那这个 global warming 就不讲太多了，即是我们这一即是找一天再讲了，这样经常都这样讲了。但是呢接下来呢在今年的11月呢就是有一个叫做 Paris Climate Conference 这样的。即是讲温室效应啊各样这样啦。但是其实最主要的呢它就是会将即是很多保守派它的即是对于这个 conference 的担忧就是什么呢，其實佢而家好多即係早期嘅談論啦，咁樣樣就係已經係會將好多嘅經濟啦、用地啦同埋個人財產嘅權力咧，同埋尤其是國家自己現有嘅權力咧，就係會相讓咗俾聯合國嘅嚇。最主要喺環境同埋經濟方面，但係環境同埋經濟其實係包含曬全部嘢嘅。其實因為其實環境同埋經濟係包括埋即係教育啊咁樣樣，即係佢唔係淨係話哦你釋放幾多碳排放咁樣，佢可能 所有嘢都可以。 是啊，他可能会说、教育方面呢就、每个国家都一定要这样教的、在媒体方面呢如果有人反对呢是不可以的，是或者是有一些叫 climate crime 的、即如果你在家外面 barbecue 是要坐监的、这个呢是签了 agreement 的，它会影响你在生命里面的每一个范围的这样、所以其实这个呢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的协议来的这样、在、英国呢就有一个叫 Lord Monckton、M-O-N-K-T-O-N 大家可以上网看看，他是这个英国上议院的议员，他也是曾经呢是这个戴卓尔夫人的政治顾问、他是这个 UKIP 即是英国独立党的候选人，还有都是反欧盟反联合国的这样、他在上年的九月，2014年九月呢， 他就在澳洲做了一個演講，在那個演講裏面他就是促請澳洲人要保護艾寶特，因為他就說聯合國將會在2015年結束之前呢是會用盡方法來剷除艾寶特。我們一起聽一下。 Now Tony Abbott is a very good man and he is known to the forces of darkness to be a very good man. They hate him. And when Sir David King, the scientifically illiterate chemist who is for some reason William Hague's climate change ambassador for the United Kingdom, he was asked by the Environmentalist Committee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in May of this year whether all the nations of the world were now in principle ready to sign their people's rights away in such a treaty. And he said, oh yes, but there are two standouts. One is Canada. But don't worry about Canada, he said. They've got an election in the spring of 2015, and we and the UN will make sure that the present government is removed. He was quite blunt about it. And the other holdout was Australia. And Australia, he can't do anything about because Tony Abbott is in office until after the December 2015 conference. So that means you all, first of all, need to guard Tony Abbott's back, because the Turnbull faction,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UN, will be doing their absolute level best to remove your elected Prime Minister from office before the end of his term, and in particular, before December 2015, so that they can get 100% wall-to-wall Marxist agreement. They do not want any standouts. And the most likely standout at the moment is Australia. God bless it. So look after him. 好啦，佢系咁样讲嘅，即系我好快译翻啦，咁样样。咁佢即系呢个 Lord Monckton 咧，佢就引述翻呢个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啦，即系呢个左仔啦，咁样样就 David King 嘅。嗱，咁 David King 咧当时就喺一个场合里面就被问到咧，到底系咪所有国家基本上咧都系支持呢一个 Paris Conference 嘅协议咧，即系将国家嘅权利俾联合国嘅呢一个协议咧？佢就话系嘅。但是这个世界里面呢就有两个例外的国家，两个 exception。一个呢就是加拿大，但他就说呢，但是加拿大你不用怕，因为呢我们呢将会呢是在2015年的春天有一个选举，而我们和联合国呢，他这样说，我们和联合国呢就会确保现在的政府呢是会被移除的。是会 remove 的。Lord Monckton 他就又講佢話 ，he was quite blunt about it， 即係佢講呢一樣嘢，佢係非常率直嘅咁樣。咁但係佢就話咧，另外就有一個問題啦。咁佢話第二個問題咧就係澳洲啦。佢就澳洲咧，佢 cannot do anything about it， 即係咩都做唔到。點解咧？因為 Tony Abbott 咧就係即係直至2015年嘅12月咧，就係仍然在位嘅，即係佢個 conference 過咗，佢仍然係總理。咁所以咧就冇辦法嘅咁樣。咁所以佢就話咧 ，you have to guard Tony Abbott's back， 你要維護艾寶特，因為咧佢就 Turnbull 佢。直情講埋名添啊！佢就話呢個彈寶嘅支持者咧，佢係同聯合國合作 ，they will do their absolute level best to remove your elected prime minister from office before the end of the term。佢就要話佢哋係會用盡所有嘅力量，就係喺艾寶特嘅任期結束之前咧，係要移除佢。佢之後再講 ，in particular before the end of 2015。尤其是在2015年的結束之前 so that they can get a 100% wall-to-wall Marxist agreement， 好讓他們是可以有一個百分百完完全全大家都同意的馬克思主義 的協議。為什麼全部同意這麼重要呢？就是因為這些協議呢通常都是閉門談的這樣。如果有其中一個國家是不喜歡不妥的，他會放料的。他放晒啲料出嚟，等人知道，咁跟住人民知道就话，哇系，哇原来咁严重噶，咁跟住系啦，其他国家啲人都会动摇。咁所以点解即系你净系派上去嗰个领袖就可以代表你个国家系咁重要呢？因为佢会尽量将嗰啲资料咧唔好泄露出去，或者签咗之后你先至知道咁样样。系啦，咁所以佢就话佢之后再促请澳洲就系、是、so look after him， 要维护佢。咁但系咧，好明顯我哋 fail 咗啦，咁樣樣。呢一個協議咧，即係當然呢個係一個陰謀論啦，咁樣樣。咁但係呢個 Lord Monckton 佢係好明顯係講咗， 摆在眼前，就系呢件事就 系啦。但系个阴谋到底系咪联合国系串谋呢个 Tony Abbott 系要推翻佢，定系呢个定系 Malcolm Turnbull？ 系啦，系咪联合国串谋 Malcolm Turnbull 要要推翻艾宝特咧？定系呢个只系咁啱咧巧合咧？咁啱系拣喺呢个时候咧吓 ，Canning 等一个星期都唔等吓，系要啱啱喺呢个时候咧，而呢个时候系都要准。是要准备来到派一些的、代表是上联合国的了、到底是不是整个世界已经是准备好要签一个将、人民西方国家人民的权益让给联合国的一个的情况呢、因为呢我们、今天呢其实是见到所有的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呢全部都是左翼的、我们现在开始见到有少少的右翼的、派就是会冒起、但是、工会啊左翼啊和一些、环境保护那些人呢必须呢就是在右翼、上场将这些国家的权利给回人民之前呢他要将这个权力呢放给一些他自己相信的机构、就是联合国因为这一班人其实都是同一班人来的。咁所以到底我哋係咪而家面对緊呢个地球一政府嘅情况啊咁样定係呢个只係一个巧合呢咁、我都唔知啦。 拭目以待啦。 拭目以待。咁我学我其中一个好鍾意听嘅节目主持人呢咁讲到呢阴谋论之后最后就要点讲啊 完。 家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